事情。 我们坐在 谷堆旁边，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情的收获， 我知道 为了重回大雁归， 为重回大雁归， 顽强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啊，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 你 何时归，你 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谁最美， 谁最累， 谁最累， 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谁为了旧的收获， 我知道 为了重回大雁归， 为重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啊，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 你是谁， 你是谁， 为 了谁，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 你何时，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流泪， 谁最美， 谁最美， 谁最累， 谁最累， 我的乡亲，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 你何时归， 你何时 归，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谁最美， 谁最美， 谁最累， 谁最累， 我的乡亲，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姐妹。 责任重。 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 懂得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 我对你说句实在话，我也有情， 忘不了人间的那个烟火 把我养大。来来来 随着扬州， 来来来，有国才有 将，有国才有将， 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来来来这样说， 随这样说， 来来来，有国才有将， 有国才有将， 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 何方？ 愿一片新吉祥。 看小伙子走进学堂， 姑娘们穿上呀花衣裳。骑着马儿去放羊， 解放军同志你也去想啊 啊，来来来来来，请你下马听一听，我们一块儿把歌唱。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听众朋友，这里是经典走四方，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刘颖、宁玲、蔡其平、陈曦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再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见吧，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再见吧，让它淡淡地来， 让它好好地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 你，怀念从前。 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 那浪花恰似你的温柔。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再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见吧，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地来， 让它好好地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再起， 那浪花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